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阿 Sir 又要加班， 系啊，真系做到我索晒气啊！ 仲未收工啊？ 系啊！ 吓？哦，系咩嚟咧？原来系个人嚟啊！ 上面做乜嘢啊？有冇同我买到饭啊？ 师傅啊，有个女仔喺天上跌咗落嚟啊！有个女仔喺天上面跌落嚟啊！ 我唔行得开啊！你去开机啦，有信心就冇问题噶啦。 好啦，等阵啦。 最紧要集中精神啊！ 系。 点啊？掘唔掘到啊？ 银又冇，铁又冇，乜嘢都冇啊！ 唉，唔使再掘啦。 如果倒翻转头掘咧，或者要掘到啲嘢嘅。 有冇搞错啊？嗰度咪掘过噶咯， 咁咪要由头掘咯。 啊，今日系咁先啦 吓。啊，点样啊？ 翻机啦，收工啦，都完埋。阿嫂，你都帮啲机落机油啊！ 得啦。 定啲先至好啊！ 早晨啊，嘈醒咗你啊！哎呀，等阵啦，冇咁喂食啦。我叫做 Pasu 啊，我自己一个人住喺呢间屋仔度噶咋。我朝朝咧都喂呢啲白鸽噶。我初初睇得唔系咁清楚。唔知道你是人嚟啊！我仲以为你是天堂上面派落嚟嘅小神仙添啊！ 多谢你救翻我条命啊！我个名叫做 Shita， Shita 呢个名字都几好听啊！你喺天度跌落嚟嗰阵，真系吓到我傻咗咁滞啊！ 哦，我喺架飞船度跌落嚟都唔死得，真系好彩啊！不过我咩都唔记得啦。 喺架飞船度跌落嚟？呢块系咩嚟噶？俾我睇下。 呢块？ 嗯。 呢块系我家传之宝嚟噶，传咗好多代噶啦。 铁色好亮喎，哎，帮我揸住先啦。嗯嗯，哎哟，嗯嗯嗯，哎，睇住你啦。真系蠢啊！原来唔关呢粒石事噶喎。真系攞嚟衰啊！ 对唔住啊，系咪好痛啊？有冇受伤、啊？ 你同我定咯，我系铜皮铁骨嚟噶嘛，唔会有事噶。嗯，啊啊衰咗，我唔加咗煲水添啊！嚟啦 ，Sita， 你睇个面，然后食早餐啦、啊。嗰度有毛巾啊！ 唔该晒你啊！ Laputa。 喂 ，Sister， 食早餐啊！啲相系我爸爸喺架飞船嗰度影噶。Laputa 系一座喺天空上面嘅城市。 喺天空上面嘅城市？ 系啊，虽然系一个传说嚟咋，不过我爸爸话佢系亲眼见过噶。就是他拍的照片了。这本书里面画的图画很多都是照着我爸爸拍到的照片画出来的，还加了很多人在上面，几次真人啊。爸爸说天上面的皇宫就是这样的了，可惜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没多久他就很不开心地死了。Sita，你咪觉得我爸爸好伟大啊？我第时大个仔一定要好似我爸爸咁，成为一个伟大嘅摄影家。 啊！ 哇！乜而家仲有啲咁古老嘅老爷车噶？ 佢哋系太空海盗嚟噶。 吓、 啊？就佢哋集结飞船噶啦。 系咪嚟搵你麻烦噶？ 唔知道啊。 我有办法。早晨啊！ 喂，咪行住啊！ 啊，做乜嘢啊？我哋赶住翻学啊！ 你哋有冇见过一个女仔啊？ 我谂下先啊！啊，见过啊！我师傅个女妹头啊嘛。 嗯，年急廿四，走啊走啊！ 拜拜！原来真系嚟揾你噶 ，Sita。 喂，阿女啊，我揾到佢件衫啊！哦，真系佢件衫喎！好啊，等我去通知妈打啦。哦。 你有冇见过个女仔啊？ 我冇见过。 个女仔咧就梳住两条孖辫，个样都几 Q 下嘅。 师傅，师傅啊！ 咧就好似嗰两个咁上下年纪啦。 好， 冇错啦，就系佢啦。 啊！佢哋系贼啊，想飙佢身噶。 你哋几个企喺度唔好喐啊！ 喂，你咪咁多事喎、 啊，海盗系嘛？ 我哋系孖打嘅仔， 你哋唔好哈哈伯伯，快啲走啊！ 都快啲啦，由后门嗰度走啊！ 可以帮手啊！ 佢哋个个身上面都有武器噶， 我唔怕。 乜你唔使保护你个女朋友仔咩？ 阻住地球转啊！ 你有本事嘅同我练过啊！ 哎，大佬啊，唔使惊喎，松啲 call 链俾佢睇下咧。 嗯 嗯，哇！又劲啊，大佬好嘢喎！ 我哋有冇啲坚嘢，佢哋睇下啫。哇，好嘢啊，好嘢，好嘢，好嘢！ 咪使纸，我帮你联翻件衫。 居然呃我咁沙胆啊！快啲追佢哋啊！ 同女朋友在拍拖啊！ 佢在追我哋啊！你妈打翻海度啊！ 真系追紧嚟喎！ 唔该啊，快啲送我哋警察局报警啊！ 冇问题啊，快啲加啲煤先啦！ 佢哋都追到嚟啦！ 我妈大细咪惊佢哋啊！快啲出嚟推啊！ 今次有救啦！有架装甲车驶紧过嚟啦！俾班海盗追杀紧啦！ 你做咩啊？ 啊！喂，你哋咪走啊！ 石头， 咪走啊！出咗海枪啊！ 快啦！有架装甲车啊！ 呢架咩车啊？追啊！喂，石头，你做咩要走啊？ 你冇跟住我啊？ you 点算啦？跌紧落去啦！ 细心啲，清楚佢哋跌喺边度。我喺度漂浮紧啊！真系俾我估中啊！我谂系飞行石嚟啊！原来我真系唔系蠢啊，真系嗰粒石屎噶！好嘢！唔使惊我，我哋冇事啦。我一定要攞到嗰粒石。 开火！ 啲工就嚟冇晒， 唔使惊啊！我有火柴。好似你嗰日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一样。哎呀，个洞口咁细嘅啫， 希望你师傅同佢太太，佢哋大家都冇事就好啦。 放心啦，我谂佢哋唔会有事嘅。不如咁啊，我哋周围去揾下有冇出口仲好过啦。呢度都系啲矿坑嚟噶，啲隧道咧四面都通噶。食啊！ 唔该晒啊，我好肚饿啊。 嗱，呢度咧仲有青苹果同埋糖添噶。 吓，好嘢啊，简直好似个魔术袋咁啊！想要乜嘢就有乜嘢喎。 你话你乡下喺山嘅北面啊？ 系啊，我爸爸妈妈死咗之后，佢哋净系留低间屋同埋啲田地俾我，咩都冇啦。 你话佢哋将你老走啊？ 系啊， 戴住黑眼镜嗰、那个，同军队有联络嘅，唔知系啲咩人嚟嘅咧？佢融咗海度，都系想抢你嗰粒飞行石噶、啊。 不过我都唔知道呢粒飞行石原来有咁大嘅力量噶。呢粒石系我嘅祖先遗留落嚟俾我嘅，妈妈临死之前就将佢交咗俾我，佢吩咐我千祈唔好将呢件事话俾任何人听噶。嗯。 咁讲，你真系同我一样都系孤儿嚟啦。 对唔住啊，而家搞成咁都系因为我累咗你啊。 边系啊？我觉得都唔知几咁刺激就真啦。变成点，我都唔会埋怨你嘅。 乜嚟咗个湿豆窿啊？ 啊，系茂叔啊，佢系我个好朋友嚟噶。茂叔，我哋两个撞失咗路啊。 嗯，等我睇真下你个样先吓。系Park Sir仔啊，另外仲有个女仔添。 我哋俾啲海队追到熟晒气啊。 嗯。 仲有成队军队跟住嚟添噃。 咁大场面啊！嚟啊，饮杯茶先啦。 唔该你啊，孟叔啊，你系咪长期都住喺地底噶？ 唔系，寻晚啲石头咧嘈完巴闭，嘈到我冇觉好瞓，所以咧咪特登落嚟睇下发生乜嘢事咯。 啲石头会嘈完巴闭？哦， 成晚都吱吱震，吱吱震。 普通嘅石头嚟啫，好 靓啊！ 你哋咧留心睇住啦吓。 哇！ 啲光冇咗喎。 呢度啲石头咧，全部都有飞行石嘅特性嘅。 真嘅？ 不过一接触到空气咧，就会变翻普普通通嘅石头啦。 Sita， 呢粒系飞行水晶石嚟，我真系未见过咁靓嘅水晶石噶，唔怪得佢哋吱吱震吱吱震啦。 呢粒石真系有神秘嘅力量噶。 我听人讲咧，只有 Levita 嘅人先至会制造呢种水晶石噶噃。 Levita 嘅人？ 佢哋可以令一个城市喺空中漂浮噶。吓、 啊，乜原来真系有天空之城噶？斯塔，真系唔系传说嚟噶， 莫叔啊，咁个城市仲喺唔喺度啊？ 你冇事嘛？ 唔该你离开啲啊，查眼查得好犀利啊！ 莫叔啊，你做乜嘢啊？ 我阿爷以前成日对我话，佢话当天空之城出现咧，啲石头就会攞攞乱噶啦。 我知啦，只要我飞到上天，就会揾到天空之城，咁就可以证明我爸爸佢冇讲到大话。 斯塔，你听我讲啊。 乜嘢啊？ 嗰粒水晶石嘅威力好大，我呢世人专门研究石头，所以我乜嘢都知道。佢虽然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但系同时亦都会带来灾难。你试过未啊？ 试过。 而家最令我担心嘅呢，就系粒水晶石系经过人手嘅制造，唔够纯正。 嗯，唔会有问题噶。我曾经亲眼见过粒石够个 Sita 两次咁多嘅，真系好啦！呢个世界上原来真系有天空之城噶。 飞走咗啦， 妈打，我哋上翻船啦， 净得咁教惯，你哋一只二只，冇周围乱咁走啊！ 我鬼咁肚饿，点解？ 小华嚟啊，我哋行得噶啦， 多谢你啊，茂叔， 小心保重啊， 拜拜啦。 在这个云层的后面就是那个充满神秘的天空之城的。 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天空之城。 哈苏啊，我做的事一直都没跟你说过的。我另外还有一个名是我的家族的名来的。这粒石传给我的时候我还承继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做 Lashita Terrelalu Laputa。 Laputa? 那你真的是。 啊！边个走嚟捉你啊！快啲走啊！ 攞去下边啦！ 阿耀啊！ 冇杀埋佢啊！ 已经捉到佢哋啦！ 终于都捉到啦！ 细路女之嘛，只要我佢两餐人乜都肯讲出嚟咯。 你咁样做唔系办法嘅，越系心急只会越系坏事嘅啫，将军。 如果你一早肯出兵嘅话，孖打班人根本就冇机会落手捉佢。 你嘅保安工作做得唔好，消息先至会泄流出去嘅。呢项任务系由我策划嘅，你嘅工作净系负责喺有需要嗰阵指挥军队嘅啫。 Muska， 你唔好唔记得，我系负责揾 Lepita 嘅噃。 我知，不过你都唔好唔记得，我嘅身份系秘密特务嚟嘅。 你啲死人特务净系识得作威作福。 好唔好瞓啊？ 哈苏咧，哈苏喺边度啊？ 你唔中意我买俾你嘅新衫咩？你唔使担心，佢个头仲硬过我啊，好似石头咁硬啊。跟我嚟啊，我有啲嘢想请你睇下嘅。进入去啊！ 佢系咩嚟噶？ 乜你好想知道佢系咩嘢嚟咩？我就话俾你听啦，佢系一个威力非常之惊人嘅机械人嚟嘅。 你望清楚呢个机械人啦。呢个机械人唔可能系地球人做得到出嚟嘅。地球上面嘅人类根本就冇咁先进嘅科技。仲有做呢个机械人嘅物质喺地球上亦都揾唔到。舒达，你过嚟睇下。你睇佢身后。呢个标记同你屋企入面火炉上面嘅标记系一模一样。仲有呢一粒宝石嘅。佢只系会听你嘅说话嘅啫。呢粒宝石会保护佢嘅主人，同时仲可以带领你返去天空之城，亦即系 Lepita。 但系我咩都唔知道㗎。你拎咗粒宝石佢啦，只要你放返我哋两个。 乜你以为 Lepita 只有一块藏宝嘅地方咁简单咩？由于有高度嘅科技，呢、这个城市可以喺天空度漂浮，而且仲一度威胁咗地球人类嘅安全添。咁恐怖嘅嘢喺天上边，随时都会破坏我哋人类嘅和平嘅。我好想你帮我，舒塔。你一定知道有一种咒语可以指引出呢条通去 Lepita 嘅路嘅，系咪啊？ 我真系咩都唔知噶，求你俾我见到 Mars。 我唔想伤害你啊，舒塔。不过请你记住，你嘅朋友嘅命运而家系操纵喺你手上边。如果你肯同我合作嘅话，你嘅朋友 Pasu 佢就可以恢复自由。Lashita, Telalelu, Lepita。 你点知道我个名嘅 ？Telalelu 就系真正统治者嘅意思。你 Lashita 公主亦即系天空之城嘅真正传人啊！ 出嚟啊！ 吓，舒塔 ，Pasu， 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啊，你点啊？你冇受到伤啊？ 好对唔住啊 ，Pasu， 我搞错咗，你千祈唔好怪我 啊！ 原来你真系一心想保护小姐嘅啫，仲同嗰班海盗对抗到底，真系难得。 究竟系咩事啊 ？Pasu， 请你以后忘记有关天空之城嘅事。 咩话？ 舒塔小姐已经决定咗同我哋军队合作噶啦。仲秘密带我哋去揾嗰个天空之城添，我知道你会好难过噶啦，不过就咁算数吧啦。 但系我哋讲好咗噶， 对唔住啊，俾咗咁多麻烦你，不过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你噶。 我哋以前勾过手指尾噶，你都唔守信用噶。 再见啦， 啊，舒塔，哎呀，喂喂，等阵啦，舒塔， 诶，唔好乱嚟啊，诶，你仲想点我放你走噶啦噃， 舒塔。 呢啲就当答谢你曾经为呢件事出过力啦。嗱，Chita 小姐，你快啲谂下支配嗰粒飞行石嘅咒语。你手落言嘅话，我就会连你都放埋。 走咗去边度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好担心你啊？你冇事嘛？ 唔好理我， 哈苏。 你听我的话啦！ 你快啲走啊！ 系唔住吧，滚搞晒， 走啊！你嚟我屋企嚟噶， 就声啊！仲喺度难得戚啊，连个细路女都保护唔到啊！ 咩话？ 妈打，佢袋度有金币嘅。 你系咪出卖咗嗰个女仔？我估中咗你， 我唔会做啲咁嘅嘢噶。 佢哋用钱嚟收买你，谂住你把口。 系 Sita 佢叫我唔好理啫嘛。所以我 睇下你啊，头耷耷眼湿湿，咁样都算系男人大丈夫嚟咩啊？ 你好叻咩？你哋班人唔系一样想捉舒塔？ 冇错啊，我一定系开道去偷去抢，有咩咁出奇喎？奇就奇在，佢哋系军队嚟嘅，都要将舒塔捉走啊！你咁蠢，你估佢哋会唔会杀咗佢噶啦？你话 Sita 叫你咁样做，照咁睇，佢应该系为咗救你先至会顺从对方啊！ 妈打你真系醒、啊， 我几十岁人啊，都系第一次听到嘅啫。为咗救自己嘅爱人而牺牲自己，真系伟大啊！十中我后生嗰阵，你哋娶老婆啊！自己要找一个好像我这样的女人啊。 想找个好像你这样的都挺难啊。 广东岸。 就算改了密码都是没用的。他们发信号叫巨人哭啊。女仔去啊！仲快啲嘅咧，就会赶唔切噶啦！快啲啦，仲等乜嘢啊？我 系咪要去捉 Sita？ 唔系啊，我哋抢粒宝石啫。 只有 Sita 先至可以操作粒宝石噶，冇咗佢，就算有粒宝石都冇用噶。阿妈打，你俾我跟埋你哋去咯，我唔可以冇咗 Sita 噶。 我头先讲得啱啦，都话咗你唔系男人大丈夫嚟啦。 是的，我又蠢又冇用，所以冇办法保护到佢咯。唔该你啊，妈打，你俾我跟埋你哋去啊。 咁系阴公啲。 收声啦！ 系。 系吧？你可以帮我劝阿 Sita 同我哋合作噶吧。不过你唔惊会有生命危险咩？ 我唔惊噶， 我唔负责你个安全嘅。好啦。咁你跟住我嚟啊！你哋乖乖地啦吓！绑好安全带啊！你哋照平时咁跟住我啦。 赤船真系宏伟啦 ，Musa， 问到咩秘密未啊？ 我仲未问到噃， 唔紧要，上咗船之后仲有大把时间，天光嗰阵就起程啦。 嫲嫲而家架一种法术俾你，有危险嗰阵会帮你脱险。 法术？ 系啊，系一种好古老嘅咒语嚟。Lite la palea luz, alia luz la pa letale。 Lita 啊， 意思即系话救我，令到我可以再次见到光明咁解。Lite la palea luz。Alia luz la pa letale. Lite la pa lea luz. Alia luz la pa letale. 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是天上的圣光来的。 天上的圣光？ 你告诉我那种咒语是怎样念的，你快点告诉我吧。 听到啊，听到啊。 冰冷到惊人翻身啊！喂，听唔听到啊？ 光线啊，个机人可以翻身，完全就因为圣光嘅力量啦。佢呢一边系佢路线出现咗啦，快啲行，等啊！ 冇错啦，咁即系话天空之城就喺嗰个方向啦。快啲啦，咁耐噶？ 你个蠢材啊，系咪想连成个城堡都炸烂晒啊？嗯，发生咩事啊？喂喂，点解会咁噶？ 搞掂啦， 得啦，接通啦。 喂，将军，我系 Muska 上校，通讯系统已经被机器人破坏咗，情况好严重，呢度会暂时由我负责指挥。机器人喺北面追紧个女仔，一见到机器人就开炮射佢，不过唔好伤害嗰个女仔。重复，唔好伤害嗰个女仔。 上炮弹，快啲走！开炮！ 佢唔系死咗啊！ 快啲起身啦！好，净系晕咗啫，唔好炸底啊！ Thank you. 最后机会嚟啦！ 阿斯，阿斯， 我准备好噶啦！ 快坐住！ 刺客！ 吓，点解叫人唔阻止佢哋啊？要放烟幕。 不行啊，嗰个机械人点啊？ 已经毁灭咗啦，个女仔仲走埋添。 你话咩话？四周围睇清咗啲，再派一队人去追个女仔翻嚟。 飞行石上面的圣光仲喺度，佢指住天空之城的位置。你哋快啲去通知将军啦，我哋可以照原地嘅计划去 Levita 啦。 你而家先知啊！我一早就话你冇希望噶啦。 我宁愿送你翻屋企，好过阻住我哋发达。 雪茶 ，Mother， 俾我哋两个跟埋你去啊！ 叫我队长啊，连粒宝石都冇埋啦，仲要你哋嚟有鬼用咩？ 可以帮你做嘢噶， 我自己都好想查到有关 Levita 天空之城嘅秘密啊！ 真系好笑，净系为咗追查秘密，而唔系为咗发达，咁样就似乎系违背咗做海盗嘅原则。 Mother， 带埋佢哋去啦。 咁算啦，以后执头执尾嘅功夫就你哋做啦。 知道啦，队长。 发达啦，我哋以后都唔使洗衫啦， 唔使洗大饼添啊， 更唔使煮饭同批薯仔啦，好嘢。 Mother， 你以后咪洗衫啦。 马达，以后你衫你自己洗啦喎！ 冇错啦，咁以后咪唔使帮马达洗底衫裤咯， 你哋咪咁多嘴呀、啊！将你秘密讲晒俾人知，就成死怪啦！ 船是用帆布做的， 不要整烂啊！ 上去上面啦，上面阔落啲嘅。 仲企喺度做咩啊？跟我嚟啦！最憎人咁轮胎。 你跟我嚟啊！ 帕斯， 放心啦，我唔会食人嘅。 你过嚟度假唔使做啊！ 哇！呢度 梗系 机房啦。 呢度咧，喂，黑狗，系我啊，黑狗。 啊！ 黑狗啊，由而家开始咧，佢嚟帮你手噶。 你当我聋嘅咩？咁大声，跟住嚟啦！ 忍住啊，佢仲唔好老俾个妈打噶。 咁都入唔到去嘅。 不如等我试下。 你叫咩名啊 ？Password。 你话嗰粒飞行石发出嘅光线射去东面，你冇搞错啊嘛？ 我企喺城顶嗰度系可以见到日出嘅，我仲留意到过完河之后，日出都唔系喺正东面，而系少少偏南嘅。啲光线次次都射向有日出嗰个山嘅左面。 你又几好谂头啊？喂，有咩发现啊？ 仲系咩都听唔到啊，马达。 干扰电波唔想我哋偷听添系嘛？ 马达，个人好快过我哋啊！我哋点算啊？ 我哋而家已经系顺风飞行噶啦。如果我哋顺住啲风势咧，呢种系中国人用嘅计数机，叫做算盘。2小时10秒嘅话咧，我哋就可以追到噶啦。大家留心啲，听住我讲啊！个人号向住天空之城飞紧，我哋喺后面死追住佢噶啦，加埋风速一定可以追到佢哋嘅。边个最先发现佢哋嘅，我奖佢10个金币。 咦，10个金币？ 我唔理叻条茶系乜嘢东东，总之最紧要就系有银，唔系咩？一个二个爽手啲，快啲开工啦！ 出力啦！ 全方向98度，速度58。似做粗重嘢噶，换咗佢啦！就喺呢度做嘢啦！我哋一日食足午餐噶。千祈唔好浪费食水啊！喂，你睇咩啊？成班嘢系咪咁使做啊？ 不好意思，要你哋等咁耐。呢餐饭我会好快煮俾你哋食噶啦。系咪有啲咩唔妥啊？ 吓？啊，冇咩唔妥，我只系想睇下有咩帮到你嘅啫。 啊，你真好人啊！咁啊，你是但揾啲嘢做就得噶啦。 好啊，咁不如我。喂，你匿埋喺度做乜嘢啊？ 斯塔小姐，我啱摘咗对花，想喂呢件呢件， 有阵都系你啦， 叔娘啊， 快啲做嘢啦，仲讲 斯塔小姐，我想约你啊，你哋。 你睇下你啊，行步咁嘅企啊，我督咗将军，睇下你仲有冇企行， 督咗啫嘛，我就当系坐咩。 你坐名我咪又将军咯， 你点样章法啊？我都系坐名噶啦。 我张极你啊，你都错名嘅，咁点得噶嘛？打唔玩啦， 唔玩唔得啊！ 好啦，既然系咁啊，我将翻自己军啦。 你哋仲使唔使添啲啊？ 唔系添，再添 添喎，唔系我添啊，我都唔系添啊，我都添啊。 喂，起身啦！轮到你当值啦。嗱，出面好冻噶 吓。你叫我守夜啊？ 系啊。好啦，上去啦。 我嚟替你啊！ 哎，谢天谢地啦！ 石头， 真好啦！原来上面系咁靓噶 喎！石头，嚟啊！ 我哋挨住背脊啊！ 你好暖啊！ 你负责睇住嗰边喎。 嗯。阿树啊。 嗯。 我真系好惊啊！其实我一啲都唔想去天空之城噶。如果我哋追唔到巨人号，你话几好呢？ 你点解咁讲啊？ 飞行石发出个光线系真噶，不过 你仲谂紧嗰个机械人啊？ 系啊。佢令我觉得好难过。如果唔系我阿嫲教我念嗰啲咒语，就唔会搞成咁样噶啦。阿嫲教咗我念好多咒语，包括去揾翻唔见咗嘅嘢，仲有咧就系医病嘅。另外仲有一种咧，叫我千祈唔好用啊。 叫你千祈唔好用嘅。 嗯，系一种毁灭嘅毒咒嚟噶。阿嫲话好嘅同唔好嘅咒语都应该要识，咁先至有用噶。但系就唔可以立乱用啊。我学咗啲咒语，成晚都瞓唔着啊！我唔应该攞飞行石出嚟噶。粒石本来一直都系收埋嘅，不过妈妈结婚嗰日佢就带过一次。我阿嫲同埋太婆代代都系咁样噶。总之我就抌咗佢啦。如果唔系就唔会搞到而家咁啦。 就算你真系抌咗佢啊，天空之城都一样会存在噶啦。我哋人类嘅飞机会越嚟越进步。个城迟早一日都会被人发现噶啦，到时又唔知道会点样嘅啫。 如果 Lepita 真系一个会遗祸地球嘅魔域，就更加唔可以留喺 Muska 班人嘅手里边噶。 仲有啊，就算而家我哋走得甩，我哋永远都会被人追噶。 但系我唔想你为咗我而被逼去做海盗啊！ 我绝对唔会做海盗噶。 马达会明白我嘅，其实佢心地都好好噶。 我应承你啊，呢件事一完咗之后，我就送你翻屋企啊。我想睇下你出世嗰间古老大屋，同埋你乡下嘅风景啊。 阿叔， 舒达，你睇下船下边啊，你见唔见到啊？巨人号仔，我哋下边啊！控制室全速前进， 消灭佢哋啊 ，Muska！ 你讲我听。 喺云层之中追逐根本就系冇用。 我唔想浪费太多时间喺佢哋身上边，更何况我仲有第二个目的添。 红线比想象中偏北，哈苏，你留心听我讲啊吓，冇咗个人后就冇希望噶啦，你眼力好啲，你急实佢啊吓，嗰个联盟塔我会升高。 我应该点样做啊？ 佢可以变做滑翔纸鹞噶，你见唔见到个太盘啊？ 见啦， 顺时针方向嚟啦，推上去然后再拧啊，对翼就会伸开。放长佢就会活动自如噶啦。雪桃，你都喺上边啊？ 系啊。 咁你快啲翻落嚟啊！ 点解啊？ 咩点解？你系女仔嚟噶嘛？ 你梗系咯，我唔止好眼力，我自细喺山上面长大噶。 唔好啦， 唔好嘈啦，我喺度会帮到你哋噶。 放咗长线之后，如果要通话嘅咧，就改用电话啦。 系咪呢个啊，妈打？ 叻女喎、啊。 咁好啦，等我试下啦，准备分开啦。 嚟嚟呀！ 见唔到巨人号嘅， 可能匿喺云层入边啊！ 集中精神，或者系你头壳顶噶。 知啦。捉住啦！ 做咩啊？ 冇嘢啊，只系大风啫，吹到左摇右摆。我哋会继续观察噶啦。你惊唔惊啊？ 唔惊。 我知应该怎样做的了，我有办法了。Sita， 你在我的袋子拿一条绳出来啊。 好啊。 嗱，你将我们两个绑在一起啊。 好啊。 Mata， 天眼下跌紧啊，咁点啊？ 真的不好彩啊，连啱打风添，坐了几耐才至到天国？ 一个钟头到啦。 咦，好似有啲唔妥啊！太阳唔应该嗰边升噶， 讲得啱喎，我哋应该向东北偏东飞噶喎。控制山东话咩话？我哋向北边飞紧， 但系方向而指住正东边噶， 一定有啲唔妥噶。我要知道究竟系乜嘢事啊！ 你哋睇下， 做乜嘢啊？个人号啊， 系一个云啊，好大嘅云层啊， 云层 向住我哋飞紧嚟啊！ 哇，好靓啊！ 嗰个系风眼嚟噶，你哋快啲啦！如果唔系，我哋就会俾佢卷咗入去里面噶啦。我哋卷紧入去风眼啊！ 你哋快啲躲唔得身啊！ 系啦，冇办法转得喐啊！ 你哋做乜嘢啊？冇食饭啊！ 妈打，伏击系企唔顺啦！ 唔好话俾我知啊！你自己搞掂佢啦！我哋冲咗出云层。上面又做乜嘢啊？好大风啊，队长，系龙卷风啊！ 所讲嘅一模一样啊！啲风系反方向出嚟噶。前面就是风的界线啊！ 妈打，好容易冇命噶！ 我哋唔可以咁轻易就放弃噶。 咩原来喺风间入边啊？ 你话咩话？爸爸话过，天空之城喺龙卷风范围里边噶，冇可能噶。现在入去，肯定连渣都冇埋啊！ 哈斯，你听唔听到？ 哎呀！啊，今次有命都几难哦。 我哋都有危险噶，撤退吧啦！ 继续向前行啦！ 啊哈！ 光线依然系指住龙卷风嘅中心 ，Lepita 一定喺风眼嘅里面。你哋听唔到嘅咩？继续前进啦！一定要揾到入口为止。 你冇事啊嘛？睇下， Laputa？ 哎呀，对唔住啊！ 对唔住啊！条绳绑得太紧啦！我对手系咁喺度震啊！ 雀仔飞啊！ 我好中意雀仔噶。 啊，佢系咪又想嚟揾你啊？ 但系我身上已经冇飞行石啦喎。 等我攞刀仔啊！喂，你想点啊？ 等阵啊，我求下你唔好整烂佢啊！唔系我哋就翻唔到去噶啦。原来是个雀仔豆啊！ 佢怕整烂啲蛋啊！ 真系好啦，啲蛋冇烂到啊！ 佢哋唔怕人类嘅。 佢叫我哋跟住佢行啊！我感觉到佢心里面谂乜嘢啊！ 是个真啊！相信呢度有咁靓嘅地方，嗰啲系咩雀仔嚟嘅啦？ 个天真系靓啊！ 啊，睇落呢个城应该有高度科技嘅喎，点解会变成咁嘅咧？不过看不明白写些什么 啊。看这些花，这些花是你摆在这里 的、哎、不用怕了，是另一个机械人而已。 佢好多年前已经坏咗噶啦。可能是负责看守呢度噶，虽然啲人全部搬走晒，但系佢都仲喺度看守住。 坟墓啲花系你摆到噶，你真系叻啊！ 是不是只有你一个咋？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机械人在这里啊？看来他似乎又不是那么寂寞做啊，这里应该还有其他的机械人专门看守住的雀仔斗的。我带只船被人打中了，希望他们没事啦。啊，他们在那里啊！ 吓，被人捉晒啊！ 他们今次一定有难咯。 咁我哋点做啊？ 跟我嚟啊！ 报告，我哋喺城中心搜查过啊，发觉四周围都是金银珠宝 啊！ 哇，犀利啊！犀利啊！ 你喜欢是不是？那我就送条粗的给你，等你勒晒这条颈子。Muska， 你做了报告说发现这里没？ 刚刚想做。 千万不要泄露你的秘密才好啊。 不准偷你珠宝啊。 好彩摆脱了这班蠢材。 你睇啲树根， 你系咪好拿手爬树噶吓？我谂会得噶。好似黐咗线咁啊！ 如果佢哋走咗个花园嗰度咧，咁就会 我哋一定要抢翻嗰粒飞行石噶。只有咁样先至可以保护到呢一度噶咋？我真系唔明白点解啲云会唔见晒嘅咧？如果唔系，佢哋都唔可以降落啦。 咁系咪因为我嘅咒语啊？ 系啊，我相信呢一个一定系 Muska 嘅意思嚟噶啦。至于嗰粒飞行石，我想可以帮他令到这个城市复活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 Muska 做皇帝，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我拿回粒飞行石，我都不知道应该可以怎样做的。啊，我阿嫲教过我的。 你说那种毒咒语啊，你不是说过不可以乱咁用的？ 可以落下边啦。嗱，我跳先啦。 应该喺呢度附近噶啦。嗯，就喺呢度啦。 吓！ 主嘅话，一早就杀咗你啦！ 石头啊！我系 我上格，发生咩事啊？ 即系发现到一个海盗，匿埋喺下面嗰层啫，快啲搞掂佢啊！ 好，我哋即刻搜捕。 石头啊！我会救你噶。好， 即刻俾个手榴弹我。 好似系 pass 啊！ 憎死啲军佬啊！ 长官喺呢度啊，快啲捉住个细路！知道， 已经发现嗰个细路啦， 快啲采取行动。 系。 马达，佢哋捉咗 Shita， 我去救佢啊！我割断条绳，你哋走啦！小心啲啊！跟阵先啊！阿叔攞去啦！我多谢晒啊！咁忽然间大个仔咧， 岂有此理！正一饭桶嚟，咁多人捉个细佬捉唔住。 报告将军，因为呢度四通八达，所以我哋冇办法揾到嗰个细路。 报告，我哋嘅军队城嘅另一面发现更多嘅金银珠宝啊！ 发达咯，我啲细商话穷都几难啦、啊！即刻集结军力去城嘅另一边， 全部集合！ 主公，全部集合！ 你哋做乜嘢啊？睇烂咁慢，快啲啊！ 快啲，快啲！上教啊，我哋而家究竟喺边度？ 上面嘅城堡系冇用嘅，呢度先至系 Lepida 天空之城嘅心脏。所有高科技嘅设施全部喺晒呢度嘅下面。你哋两个喺度等我，唔好行开。 上教，等阵。 呢一度系圣地，只有皇室人员先有资格入得嚟嘅。吓，呢啲系咩嚟噶？点解全间房都系树根噶？等我搞掂咗之后，我就会全部烧晒佢。过嚟，跟我。啊！先有此理，佢而家喺度噶噃，我揾到啦。是树根嚟嘅，吓！激死人！ 揾到啦，终于俾我揾到啦！ 呢一嚿就系世界上最巨型嘅飞行石，佢就系天空之城嘅原动力嚟啦。佢已经足足等咗700年咁耐啦，而家终于有机会等到佢主人翻嚟啦。 等咗700年， 唔通你啲屋企人连啲咁重要嘅事都冇话俾你听咩？黑色嘅碑石同传说一模一样。同我推测完全冇错啊！ 咁你到底系边个嚟噶？ 我话俾你知咧，我有一个秘密嘅名嘅 Lashita， 我个名就系叫做 La Musca Palalu Lepita 啦。其实你嘅家族同我嘅家族，大家都系皇室嘅后裔嚟嘅。佢哋落咗地球之后，大家就分开咗嚟住。 咦，冇料到， 唔似系普通石头啊！ 快啲攞晒所有嘅炸药嚟！ 唔使用炸药嘅，将军，请随便入嚟啦。 穆斯卡，你喺边度啊？ 将军，你仲喺度谂乜嘢啊？仲唔入嚟？请入嚟啦！ 好啦，大家听住，即刻同我冲入！ 依家唔到你话事噶啦，将军，我就系天空之城嘅皇帝啦。 哼，你系咪癫咗啊？ 为咗庆祝天空之城 Lepita 复国之日，就等我显示一下我哋嘅威力，俾你哋开下眼界啦。 Sita， 试下 Lepita 雷暴嘅厉害。 Sita。 认识下曾经毁灭过无数古城嘅天堂烈火，仲有就系同天神一样咁厉害嘅火箭。地球上面所有嘅国家又会再次向 Lepita 屈服。 好嘢喎 ，Busca， 你为我哋嘅国家立咗大功，我会好好咁奖赏你嘅。 由呢一刻开始，我唔会再次听你之嗲嘅啦，将军。 你死啊！ 究竟去咗边？ 果佢哋两个仲唔系，就真系赶唔切噶啦！ 你记住唔好再次激嬲我，你知唔知啊 ？La shit！ 我话你听啊，而家只系剩得你同我喺度啫。佢哋个个都挂住走噶啦。我作的是最愚蠢的事。真系刺激！你从来都未见过啲咁刺激嘅场面啊！睇下佢哋一个二个咁送死喎！吓、啊、你做咩？走开！走开！你幼稚吓！嚟、啊、啦，乖乖地俾粒飞行石我啦！你冇办法走得甩噶啦！ 开门啊！ 警告你啊！你想救翻呢个女仔，就千祈唔好抌咗呢粒飞行石啊！吓、 啊！ 起起身，游戏已经玩完啦。卒之都俾我揾到收藏皇冠嘅地方啦。再见啦 ，Shita。 你唔使旨意得到皇冠啊，呢一度就我哋两个嘅坟墓嚟啊。就算你做咗天空之城嘅皇帝，亦都唔会有人服从你噶。我系唔会俾粒石你噶。我要同你一齐死喺呢一度。我而家先至明白到 Laputa 系点解会灭亡噶。我仲记得细个嘅时候听过一首民谣，我爱人间乐土，但愿与风和唱， 鸟语花香，春回大地，普天同庆。就算有千斤大炮、万匹火力，就算有咁发达嘅科技都好啦，可爱嘅大地永远都系人类嘅家乡嚟噶。 李比特永远都唔会灭亡，佢一定会雄霸天下嘅。佢嘅高度科技系人类最大嘅梦想。跟住就轮到你只耳仔啦，点解唔跪低求我放过你啊？快啲攞翻粒飞行石翻嚟俾我！ 停手！粒飞行石我已经收埋咗噶啦，你杀死佢嘅话就永远都得唔到嗰粒石。 Pasu， 你唔好信佢啊！就算俾翻粒石佢，佢都会杀死我哋噶。 好啦。你信我，我应承你，我唔杀死佢。你话俾我知粒飞行石喺边一度，又或者你想用你手上嘅枪嚟同我决斗啊？ 我要单独同雪台佢倾下先得。 你唔好听佢讲啊！你抌得粒石，快啲走啦！ 我而家俾三分钟时间你。 雪茶，我已经决定咗噶啦，个毒咒究竟系点样噶？我哋一齐念啊！你而家揸住我只左手先啦、啊。你放心啦，我已经救咗妈打佢哋噶啦。 够钟啦噃，你决定咗未啊？ 雪达佢真系好 Q 噶， 佢念咗嗰种毁灭嘅毒咒，所以 Muska 嘅帝国美梦变成泡影啦。 妈达停咗咯， 啊！妈达有粒好大嘅飞行石啊， 真系好大粒喎！ 是棵树嚟噶，快就啲过去睇清楚啲啦，小心啲啊！ 小桃， 阿四， 我哋全靠啲树根保护咋。 够时间啫，唔系仲攞多啲啊？ 乗せていつかきっと出会う。